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 有时候你会不会想，有没有人会喜欢着我，会翻看我所有的更新，听着我推荐的音乐，把你所在的城市添加在天气列表当中，愿意回复你的每一个问题，觉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。希望你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人。 我们。 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硬要我们啊。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，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一秒我原谅。 下面一起来听到的是有藏族民歌气息的回到拉萨。郑钧说，当时他大学毕业回到西安，找不到工作，是人生最绝望的时候。那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拉萨，可是看过关于西藏的书。他说，我上辈子可能是西藏人吧。那个时候他写最长却花时间最短的一首歌，就是这首《回到拉萨》了。 回到了